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5，现在加了许愿池以后，我们挑战新歌声和大家见面的时间稍稍变短了，但是呢，大家一定会觉得没有白等这么久，因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综艺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持人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两位嘉宾，因为来头很大，所以现在我舌头已经不是很听使唤， 有点被吓到了。 是，但是要接下来想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在介绍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没错，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板块，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当然，我们都在这个热搜的板块里面，大家经常能够看到我们的身影。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也欢迎点击关注。那么，在今后，在您的这个动态页面呢，也能实时看到挑战新歌声的直播。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搜索活力982这样982魔力工厂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搜索。这个今天被学霸有点震慑到了，舌头有点。 先来介绍一下呢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杨元，先请他给我们打一个招呼。欢迎杨元。哇，打个招呼，很紧张。 对，我也很紧张。 先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杨元，我来自于英国，然后我现在在北京给英国金融时报当记者。 来，我们先介绍一下哈，杨元之前呢是在英国经济学人的伦敦总部负责写经济学发展方面的文章。他在牛津大学念了本科哲学和经济学的双学位，然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又念了经济学，所以是不折不扣的一枚学霸。 对， 但是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体会到女记者的多面人生，感受到她其实在工作之余还有音乐的小爱好，而且发展的相当不错。那今天呢，杨元一开始也是非常的紧张，不过没有关系，投入到音乐当中自然而然就会放得轻松一些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在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也就是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来了好多的朋友。安小柔给你送来了好多的礼物，有桃花符、棉花糖，以及要点名表扬一下安小柔这位朋友，他关注了主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样每天下午18:00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收到我们的推送了。 关注主播不迷路。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的演唱过程中了？ 是，我们要先进入先声夺人哈。今天杨元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第一首歌曲选的是一个美国的唱手 Lana Del Rey， 他唱的，他第一次上的一首歌就是 Video Games。 Video Games 这首歌曲，同样今天也刚刚说了，直播间里来了两位嘉宾，因为今天杨元也足够大牌，所以他还请来了另外一个大牌的伴奏，也是今天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很受欢迎的我们台超帅的录音师。然后我们欢迎一下王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都开了 ，话筒开了。 大家好， 是王轩今天来为杨元伴奏哈，两个人也是好朋友，通过音乐相识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在音乐当中，他们可以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一首 Video Games 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 声夺人，唱给你听。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先声夺人的板块，两位要一起为我们现场弹唱一首 Video Games， 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还是要先调试一下？可以开始了， 随时可以来了。 好，那你们就随时可以开始给我们带来美妙好听的音乐了。如果大家也喜欢他们两个带来的演绎呢，也可以扣一波六或者小礼物来一起支持一下王轩还有杨元的这次的演绎。好，可以随时开始。 Alright, let's go.

非常的感谢这么多的明星都为我们九八二开播的时候发来了祝福、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跟杨元聊一聊他和他的音乐。刚刚一开始呢带给了我们一首 Video Games， 也就是今天和王轩一起的演绎。你自己觉得第一次在电台唱歌对吗？ 啊，是的是的。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你还是略略的有一点点的紧张。 是有点紧张，但是知道我这样子给我弹吉他的配奏很好，所以、嗯、我为这个很放心。 是啊，弹完这首就很羞涩默默的出去了。那接下来因为他之前来过我们节目，所以大家对他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嗯、刚刚杨元在演唱的时候啊，在我们正在直播的唱吧当中，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有好多人都给你刷来了小礼物、嗯、在此也要不要谢谢大家、 啊、很感谢大家、 嗯、 除了我们俩非常享受之外，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相信也都非常的享受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歌这个英文歌曲的一种享受了。 嗯嗯，而且一开始就介绍了哈，因为在牛津读过书，而且后来也是在知名的财经的媒体工作过，现在也是一名女记者，那就特别想要聊一聊你的多面人生、嗯、首先刚刚一首歌唱完了，我们发现你特别的会唱歌，那接下来就想知道你在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演员演唱的时候，我分别切了两张图片给大家看，其实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第一张的时候这应该是在工作对不对？ 对对，这是给我们的 FT 中文网最近在上海办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一个论坛、 哦、 嗯，当时是在采访是吗？ 嗯，是的，对。 嗯，那还有刚刚我们又切到了另外的一张照片，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哎，这是在家里弹钢琴， 这是在我舅舅家在上海，对，在上海那边，然后他有一个琴行，我舅舅也是很喜欢乐器的，然后他在那个琴行里面弹吉他，同时他们有很多钢琴，我每次去看我舅舅，我会去玩他们的钢琴、嗯。 所以就是说，其实工作跟音乐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两面。嗯、那先要想聊一聊这个工作哈，我们就从最早的读书开始聊起。在牛津大学读书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一个 遥不可及啊、 哎、对，所以机会都留给张彤，既然没有机会去牛津，就像去过牛津的人好好讨教讨教。 对，我觉得其实在牛津大学上学的经历，应该你觉得平时的生活应该是以什么为主，就是以学习然后阅读为主？ 你们是会课业很重吗？ 对，是会没有自己的课余生活那种的吗？ 我觉得每个牛津学生很不一样，但是可能每个学生都是很喜欢自己选的专业。 嗯， 所以我们选这个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选专业就是我们同时在选，不像在国内你可能会先高考以后，然后凭你的考出来的分数再选专业。在英国申请大学的时候，你需要先申请你的专业和你的大学会放在一起。所以比如说我要是我是上高三，我今年要毕业，我今年就是十月份要准备好我申请牛津，比如说我申请牛津读哲学经济学，我就已经写了为什么我喜欢学哲学和经济学， 这本来就是你的兴趣所在。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是你当时十月份要去申请，十二月份去面试，他们会问老师会问你、嗯、一对一的问你为什么你选了我的专业、你为什么对我的专业有爱好，然后你就需要给他们说服他们你真的了解这个专业而且有爱好。 对， 所以不能说每个牛津学生就是什么事情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很看好。可以这样子了解。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同时也选择了自己最喜爱的专业，我觉得这学起来更有劲儿吧。 是，刚刚呢我插一句哈，在我们活力九八二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守护小霞然后他有赞美一下，因为他说觉得你笑得好甜蜜呀、啊、你可能正好又看到我们摄像头拍到你是一个侧脸。对、还有好多的朋友，单身情歌以及太古人都是给你送来了小礼物，再次也谢谢大家、还有很多的新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再次也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要看一看今天直播间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来唱歌的这位学霸到底长得怎么样呢、可以点击我们的微信，然后找到九八二魔力工厂，再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了、同时我们也在唱吧的发现专栏当中有一栏叫做直播，我们也长期在热门当中的 热搜榜 上。哇哦，守护小霞今天真的第一首歌曲被你圈粉了，他问说杨元什么时候打算出专辑，有这个计划吗？因为刚刚好正好帮你伴奏的朋友也是一个录音师，他应该很好帮你达成这个心愿、 你们俩可以合作 啊。其实我身边有，我在北京认识很多真的有 做音乐的朋友， 然后所以我就知道他们算真的是人才，我算是喜欢做。 就是他很谦虚，他说自己的兴趣而已，但是可能就是相较于你的朋友来说，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专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是吗？ 可以这样说，我天天想的东西可能是 九点到晚上六点响的不完全是音乐，而且 是工作， 对对对，而且是我知道做音乐的朋友，他们真的当时一个就是白天就需要天天想这个事情的， 嗯，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创作，或者说需要来激发灵感这样。 对对对， 但你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就是很职业的在工作的这种状态。但之前刚刚也介绍过是一名财经女记者，而但是现在有慢慢的转换一下领域，转到科技方面了，对吗？ 是的，对对。 哎，这两方面在工作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这两方面很有意思，因为你可以从经济和财经看到一个很宏观的故事，像看中国现在的转型。但是我开始报道科技公司的时候，会看到更微观的一个角度，看某一个科技公司他们到底怎么转型，他们到底怎么创新，而且可以接受很多很有意思的人。所以我觉得才这两个话题是很配合的话题。 感觉就是在做这两个领域当中，自己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来了解我们现在正在生活的这个社会。 没错，而且我发现杨元是一个永远在跟随你的内心在走的人，就是从大学选择专业到现在开始改变工作的领域，都是一切跟随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进行选择的。我觉得非常的羡慕。 是，我们再点名表演一下烈酒，关注了我们，还有小远哥哥。哎，今天抱着吉他来又送了一个撩一下，他每天都要来撩一下，每天撩不同的嘉宾，撩不同的主播。但是要预告一下大家哈，小远哥哥在后天也就是周三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作为我们的嘉宾做一个现场来 live 的分享，所以唱吧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跟杨元聊一聊音乐吧。就刚刚你是带来了一首英文歌曲，平常也是听英文比较多对吗？ 还是的，对。 那中文有特别喜欢的歌曲吗？ 中文歌曲都是我外公外婆教我的。 比如呢？ 所以 外婆的澎湖湾。 所以外公外婆是四川人。 四川人。 对，然后他们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教我四川民歌，和就是周围的那些省的民歌。 哎，那现在还记得吗？ 比如说康丁，你知道那康丁的 情歌 吗？ 康 丁 情歌， 对，康丁情歌， 那是我们那儿的，跟我老家离老家很近。 是吗？你是甘孜的吗？ 我是陕西的。 哦， 是，现在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唱。 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游，短短溜溜的脚在康丁溜溜的城游，月亮弯弯，康丁溜溜的城游。 一言不合就合唱吧。 哎，我们真的唱出了三个声部，但是感觉还蛮和谐的。 对， 可以组一下出专辑了。 是，这下你不用担心没有合作伙伴了。 是，心有多大，那个舞台和梦想就有多大。 我们俩专职给你捣蛋的。 是，那其实还是要聊回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英文歌的方面。其实今天也有准备一些私藏的歌单。 对， 比较熟悉我们节目套路的朋友都知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想要把这些音乐爱好者自己喜欢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 对， 那今天要跟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哦，有听到吗？这是哪一首歌呢？ 这是一个俄罗斯美国的歌手叫 Regina Spektor， 他唱的是 Hotel Song、 嗯，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看看杨元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合不合你的胃口。 Wake up in the hotel room. Girl, that's a lies. I am a child. It's too soon. I have dreams of orca whales and 了的一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你是第一耳听到了这首歌曲的话，就会被吸引到，觉得很好听，所以今天放在第一个给我们推荐吗？ 对，这第一首歌对我有很深的意义，因为这第一首歌是我第一次在我们大学，我18岁左右做一个 open mic。就是跟我的同学来演唱的时候第一次唱的一首歌。 对，就大学同学聚在一起算个人介绍的时候，有什么才艺呀、啊、然后觉得说哎，我唱歌还可以，然后就演唱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同学就会惊呼说这叫还可以， 这明明是很可以，可以出专辑啊。 是这首歌曲，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这是来自今天杨元的推荐，叫做 Hotel Song，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嗯、 确实非常的轻松，在下班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听着这首歌估计会哼着小曲一路到家吧。 嗯，那也想问一问我们正在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听直播的朋友啊，自己已经撩开了关于小远哥哥到底撩不撩妹这件事情，反正你刚刚是发了一个撩一下，大家都看到了。那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可以跟我们扣一波一好不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杨元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了。其实他今天还有好多带来的私藏的歌单哈，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推荐给大家。第二首歌曲呢，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首歌曲叫做《绿岛夜舞》。 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不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唱过这首歌， 是、 版本很多， 对对，版本很多。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是一个也是一个台湾美国的歌手叫 Beyond Tang、然后他大部分的歌都是英文歌。 嗯， 我其实我当时可能是少年的时候听到的吧。我很少的，我的文化环境里面，因为我在英国长大，很少有中文歌，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 嗯， 我们先来听听看哈。不同于刚刚的那一首大家在车里就可以欢快的跟着扭动起来的歌曲，这首歌非常的抒情，也同样的适合在下班的路上。今天目测会比较堵，因为有好多男生可能后排正盛着玫瑰花或者各种的礼物，所以大家都在忙着往各大商圈赶，那不如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歌。 吹那微风，吹开亮一滴窗帘， 听的一首歌啊，刚刚有听到一点二重唱的感觉，是如果您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发现，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杨元也在跟着我们的原唱一起在演唱这一首《绿岛夜舞》。这首歌曲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第一次听到可能就是因为我周围的音乐环境都是西方的歌，突然听出来这首东方的歌，这个调子和这个曲很不一样， 是 就是这些和弦和西方的音乐很不一样， 这曲风完全不一样，跟自己以前接触的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你能够听出它可能是你骨血里面带着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因为我4岁之前和我的外公外婆一起在四川，我的外公外婆特别喜欢音乐，然后我有很多回忆，就是可能是下午刚睡晚了一个中午 午校 的时候，起来，然后听到我的外公拉的二胡，然后听就是弹类似的 在拉二胡 、对， 就这样。 但是在我老家叫二胡， 跟不同的这个乡音不一样，还有可能 依然在坚持， 依然坚持， 非常可爱。 就是叫，但我得叫二胡，反正我说错话会被罚钱。 对，我第一次来北京，很多北京的嘲笑我不分知识诗，然后现在我尽量的在从周围的北京人学习，但是我很有的时候也 进步很快。 是今天跟杨元一起聊天听歌非常的开心，同样也要感谢我们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我的自由年代这个朋友真的太可爱了，他应该是在地铁上然后再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他说地铁太卡了动不了了，也是很艰难 但是听着我们的歌心情就不卡了。 等到信号再好一点的时候啊，欢迎你继续回来。现在有好多的朋友来了，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推荐好歌。这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32 Flowers 是吗？ 32 Flavors 就是32个味道。对， 这首歌推荐是它有什么特点？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所以一开始还很期待。因为第一首歌旋律感觉很欢快，可以跟着摇，第二首歌很抒情，第三首歌呢？ 这三首歌这算是美国的民谣吧，也是一个女唱手，然后是我第一次不是算是第一次，也是从我大学时代的一个第一次听到的一首歌。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别的特别喜欢谈经济政治哲学这样子话题的人。我就参与了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活动，叫一个 feminist campaign。这首歌我觉得很带了很深刻的女性主义的一些意识，因为他说的意思是，就是这个歌的名字是 32 flavors 32个味道。他说我是一个有32个不同的方面的一个人。对， 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这是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杨元的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美国民谣。 I am 32 flavors and then some and I'm beyond your peripheral vision so you might wanna turn your head cause someday you are gonna get hungry and eat most of the words you just said。三首完全风格不一样的歌曲都是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杨元的推荐。在这里要再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肖南宁，他说哈喽好久不见，上你消失了好久，不过又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看到你了，依然是非常的开心，也希望今后每天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是时间关系呢，还是要跟大家送上今天的另外一支 MV， 也是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杨元的推荐。因为他推荐这三首歌都很好听，所以我们的期待值也 对对对 升起来了。 是什么类型呢？ 但是一看到这个歌手就觉得一定不会失望，因为她也算我的女神。 是也是我的女神。 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支 MV 吧。 来，这支 MV 为什么推荐呢？ 这个 MV 是 Beyonce 的 MV。 我特别喜欢她的歌，她的风格和我们刚才听的很不一样。 对， 这些我今天提供这些歌，他们都是有点想讲自己以前的故事的一个感觉。然后这首歌是 Beyonce， 她叫 Grown Woman， 就是已经 成长 的女人。她在回忆她小的时候开始喜欢音乐的时候是怎么样，所以从这个 MV 看出来有很多 Beyonce 她儿童时代的一些录音和视频。 而且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小孩。 这应该就有 Beyonce 吧。 对， 来，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 Grown Woman， 在这之后呢杨元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好好期待一下。 I remember being young and thoughtless I knew what I needed I was spending all my nights and days Lay back day dreaming Look at me, I'm a big girl now Said I'm gonna do something Told the world I would paint this town Now bet you I'll run this Cause I put it 只能让 Beyonce 先唱到这里了。最后还有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的环节呢，还是想要请杨元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这首歌曲也算是杨元特别准备的，为了来到我们电台，而且歌名当中跟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关系，来你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这首歌是 Joni Mitchell， 她是一个加拿大歌手，她后来在美国 唱了很多歌，它最其中是一个叫 You Turn Me On, I'm a Radio。 打开我吧，我是收音机。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有好听的音乐哦。什么这个萌卖的 撞击了灵魂。 好，那我们先请杨元给我们带来这一首演唱吧。 Driving into town with a dark cloud above you, dialing the number who's bound to love you. Oh honey, you turn me on. I'm a radio, I'm a country station, I'm a little bit corny, I'm a wildwood flower waiting for you. Broadcasting tower waiting for you. And I'm sending can pick it up loud and clear. I know you don't like weak men, you get bored too quick. And you don't like strong women, cause they're sick to your tricks. It's been dirty for dirty down the line with you. You know when I come, when you whistle, and you're loving and kind. If you've got too many doubts, there's no good reception for me, then tune me out. Cause honey, who needs the static? It has the head and you're wide up cracking, and the day goes dismal from breakfast bunny to the sign of breath. What a sorry face you gotta wear. I'm gonna tell you again now, if you're 感谢杨元的演唱啊，这是在我们的电台当中第一次放声歌唱。来，我们还是先请杨元先回答我们的访谈区哈。刚刚呢，在杨元演唱的期间，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有好多朋友也都是送来了小礼物，在这一并谢过大家。如果大家也想像杨元一样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当中来一起演唱，然后展现一下自己的歌唱实力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自己的个人简介以及一小段演唱的视频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如果您不在北京也没有关系，也可以把自己在唱吧上录制的演唱的视频的链接发给我们，我们同样也可以能在节目当中对你做一个推荐。 对，总之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大家都希望能够来到一个更专业的平台，那么挑战新歌声就是不二选择了。 是。那今天杨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是想问一下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叫有故事的好同学嘛，今天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首歌，哪一首歌是你最有故事的一首歌呢？ 我觉得最有故事就是我刚刚唱的这首歌， 叫做 You Turn Me On, I'm a Radio。 对对对，因为我常常是在和我的比如说外公外婆家人不同的一个地方。我小时候在英国，老会想到有一天要是我可以上到那个收音机台的话，那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可以听到我唱的音乐。哇，然后今天我也在想到我的一个男朋友现在不在中国，在美国， 异地恋。 对，一个姓龙的先生，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到。 我们最后给一点点给龙先生单独说话的时间，好不好？ 长期节嘛，对不对？ 是，而且难得这么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快快快，时间很宝贵， 时间很宝贵。他甚至在睡觉，因为他们现在应该是早上。 没关系，没有回放。 对，有回放， 他 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而且他的汉语可能比我的水平差不多，和我的水平差不多。虽然我从小在跟我妈妈爸爸在讲汉语，他这可能十多年在学汉语。对对。 有什么想说的话送给他吗？ 我们是通过 KTV。 认识的。 哇哦， 这太难 了， 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唱下去。 哇， 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是一档电台 KTV， 对， 所以今天也来了一对，在七夕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哈，来了一对因为 KTV 而相识的朋友，现在是女朋友在这里唱，男朋友可能在另外的一个时区当中，目前是刚刚睡醒来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我觉得当他醒来之后听到你今天的演唱的话，应该会觉得 非常的心动吧。 啊，是，就是电波当中这样的频率可以把更多的爱分享给大家。 对， 也希望现在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还有在奔向你的爱的朋友们，今天都过得开心好不好。接下来的 杨元和龙先生下次一起来到挑战新歌声。 对， 两 个人其实在 KTV 里面认识了，两个人来一个挑战，看看谁赢的赢面更大一些。 是， 好，非 常 感谢杨元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 接下来北京青年广播依然有好看的节目为大家送上，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 今晚 有 戏， 明天同一时间依然会有一位小鲜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音乐生活。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18点，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不见不散。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拜拜各位， 明天 见。 能留下精彩的泪，耳朵明明约好了只为谁的叹息，一整晚不用睡。